表面睇起嚟一样嘅防滚架，实际作用可以截然不同。防滚架嘅设计基本上要保护到车手前后左右每一方，缺一不可。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在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时间咧嚟到晚上嘅十一点搭二过咗噶啦，你听紧咧系广东广西呢个节目啊！大家咧就睇一睇先咁啊。因为今晚咧正话啦，就转播咗呢个财政预算案嘅论坛，咁所以咧平时10:30先开始的广东广西呢，今天就来到11点才开始，即是说我们短短我想不够一小时时间。现在在这个一台直播室呢，除了有我自己胡世杰，还有今晚的主持人苏轼在这里。苏轼 大家好。 正式开始我们今晚的这个节目之前呢，都有个抗疫的快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以下呢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上水天平村天喜楼、观塘安泰村智泰楼进行呢个围封嘅强检，检测就已经开始咗噶啦，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啊，呢个检测公告就报告完毕啦。咁啊，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其实咧，我同阿苏轼喺直播室，特别系喺广东广西直播室都好似。 第一次啊，系 第一次添啊， 系我同你系第一次， 咁犀利， 系啊，我同阿胡世杰就夹过好多唔同嘅节目噶啦，咁但系广东广西一齐做真系第一次。 好，咁啊，既然系咁啦，我哋都听咗咁多抗疫嘅资讯啦，唔争在，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咧，都讲下抗疫最前线。嗱，呢五个字咧讲就好轻松，咁但系喺节目之前咧，我都尝试咧即系写咗个表出嚟嘅。咁咧，即系有啲咩咧？我谂到嘅咧，譬如抗疫两个字咧，我即刻谂到检测同埋打针啦，呢个唔使讲啦。咁除此之外咧，即系除咗你话检测同打针之外咧，我谂衣食住行呢四方面咧，都好影响住我哋每一个香港人嘅。衣嘅意思我当系口罩吓，或者系检测包。食就唔使讲啦吓，禁堂食啦，尤其是六点钟开始啦。住嘅好多人都要家居检疫啊，强制检疫啦， 家居隔离啦， 系啦，咁啊行嘅，咁啊好多时咧，你就算你出去行都好，第一你要少出行，就算你出去行，出去搭车都好咧，你都要小心同人要保持距离。咁啊讲到各行各业啦，零售业唔使讲啦，最大打击啦。今次咧，我觉得如果你用另一个层次去分咧，打工仔同老板咧，大家都系咁惨。即系你通常，哎呀，通常有啲咩天災人禍，我覺得梗係打工仔最慘。但係今次我覺得老闆都好慘。 睇下咩生意啦，其實譬如做航運咁樣，其實生意幾好嘅。 即係都唔係每個行業都差嘅。譬如你做網上零售咁樣，其實生意都幾好嘅。 通常我聽啲坊間講，咪做藥房最好咯。 哦，咁都係其中一種啦。即係賣口罩咁樣，或者係賣清潔用品咁樣，其實個生意都 咁係咯。即係等於個咩超市啊？ 超市都唔差嘅。 便利店啊，呢啲咪好多人人頭湧湧咯。即係除咗檢測嗰啲人之外，或者去打針嗰啲人之外。咁好啦，如果用另一個層次去分咧，譬如公務員嚇、十幾萬公務員咧，已經要咩 OT 到不得了。 唔係，我唔係講 OT， 我記得啊，特首講話嗰個咩，我哋咩戰時狀態啊嘛，即係你而家要話俾自己聽 打 嘅仗，係呢、這個係即係我諗全民都要有呢、這個。呢個嘅意識形態啊， 係一打緊一個見唔到嘅敵人。 係，但係咧，尋日喺公佈咧，我諗最頭痕就係啲家長啦。三月或者四月開始放暑假，嗱唔係放父子假，係放暑假。 應該咁講，佢而家即係調咗個暑假去三四月啫，就唔暑嘅其實。即系都 暑啊！ 即系都系春天嚟。 我捞唔切你嗰句说话添，马苏式你个脑快到好似嗰啲深蓝咁样。唉、哎，喂嗱，咁多嘢讲咧，我觉得咧，其实由而家讲到听朝早咧，我同阿苏式应该都讲唔晒所有嘢，所以咧我就要精点一啲嘢嚟讲。既然揾得苏式出嚟咧，既系呢个 I T 人，接近科学家嘅层次。啊、又是呢個物流的專家，我首先想問下你啫。喂，而家全城最撲嘅咧，嗱兩年前就撲緊口罩啦，而家最撲就係快速檢測包。我好想問下蘇式咧，因為坊間都話快速檢測包咧，第一就算政府都係啊，喂你唔可以盡信、啊，就算你見到自己係陰性嘅話，你都要去做一啲佢哋叫 PCR test 係嘛？即係嗰個深喉 抗原測試之後，因為快速檢測包係個抗原測試嚟，跟住佢要做呢個DNA， 即係深喉測試係驗有冇病毒嘅 DNA。 唔係，所以我就話咧，即係你一定要去社區檢測中心啦，或者而家喺街頭嗰啲即係 set 起咗有啲外判商嗰只啦。我想問你點解自己買啲快速檢測包咧？嗰個準程度只係得八九成嘅咧，嗰仲有一成幾喺邊度咧？ 其實 佢咪驚我滴錯咗位咧？ 唔係，應該咁講，因為唔同嘅即係佢檢測唔同嘅嘢，快速檢測包係睇有冇抗原啊嘛，有抗原首先咧就未必一定係 active 嘅，即係未必一定係活躍嘅，即係譬如你疫苗都係一隻抗原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要搞清唔同技術咧，佢為咗要個我哋叫做 false positive。同埋 false negative， 即係假陰性同假陽性之間要取得平衡咧，唔同技術有限制嘅。咁所以唔同技術咧，假陰假陽咧冇可能兩邊都做到零嘅。咁所以唔同技術有唔同嘅優勢，譬如實驗室做，即係我哋深喉即係我哋用撩鼻哥啦，俗稱嗰只咧嘅假陽性 鼻咽拭子 係啦，係低啲嘅，即係佢撳低咗個假陽性。即係如果你驗到係陽性，你真係基本上有事噶。咁咧，尤其是做兩次之後，就基本上確定你真係有事。咁而嗰啲快速檢測包咧，其實你都可以做多兩次嘅，因為如果你真係或者唔同牌子，因為你佢嘅假陰性比較高。咁咧假陰性比較高咧，佢嘅假陽性就比較低。即係其實有個目的嘅，就係等佢要減低個假陽性。即係兩樣嘢之間係冇可能兩邊都低嘅，佢要為咗個假陽性低。 因為啲快速檢測包其實都唔平嘅喎，即係而家最初嗰陣時買到過百蚊啦，而家就六十蚊又有啦，幾十蚊都有啦。咁如果你去嗰啲社區檢測中心，即係政府認可嗰啲咧，就240蚊一次啦。其實當然有個差別喺度，但我想即係我覺得唔係純粹因為個價錢問題， 唔係而係個技術本身佢係想控制個假陰性或者假陽性，即係佢要壓低其中一樣嘢。即係我哋喺統計學上面有一個叫 Type 1 error 或者 Type 2 error， 即係一個係假陽，一個係假陰，兩樣嘢係唔可以兩樣都低。 定還是因為一個喺實驗室，譬如我自己都試過去做嗰啲240蚊啲檢測啦，咁佢係會喺個 lab 裏邊同你咩啊？今日未有結果，聽朝八點半有啦，咁樣樣噶嘛。但係你諗下喎，喺屋企嗰啲咧，佢叫你20分鐘有呢個結果噶嘛？即係呢個同喺 lab 唔 lab 嗰個環境有冇關係 嘅？同個技術有關係。譬如你驗 DNA 係好準嘅，即係有冇一隻病毒嘅 DNA。係好準，好準，好準，即係假陰同假陽都好低嘅。咁但係你快速檢測咧，就始終唔係一種咁我哋叫嚴謹嘅測試，佢只可以大約睇下係唔係有一隻類似嘅病毒抗原，即係因為佢基本上就係一啲 chemical， 遇到嗰只抗原咧就有反應，有反應就會有 顏色啦，就係嗰條第二條線咯。第一條線就係有冇 detect 到你啲口水嘛，第二條線就係有冇抗原啊嘛。咁其實始終佢喺咁嘅環境下做咧，係冇可能做到個假音太低嘅， 係 即係一個技術或者係一個我哋叫做環境嘅限制。咁假音冇可能做到太低咧，佢嘅假陽又唔可以高，因為假陽一高咧。就好危險噶嘛，即係假陽高，其實我哋擔心，因為一凡係呢啲 test 都係嘅，其實佢最擔心係咩咧？假一係就擔心假陽性，因為假陽性你就可能要去做多好多 test， 係， 所以就佢嘅假陽係唔可以太高，咁所以咧就假陰就要犧牲少少，係大概咁樣。 明解，咁所以咧即係大家有時都唔可以，雖然而家都係啦，要去出面落樓檢測嗰啲又排大隊。咁而家就變咗衍生咗快速檢測包都又排隊去買啦，又炒啦，咩都有。 同埋其實係咁嘅，將來嗰、那個即係而家我聽特首嗰、那個記者會講咧，其實佢係會兩樣嘢交叉用嘅。即係強制檢測你係要去做鼻咽拭子嘅，但係中間嗰幾日咧，佢係會派啲檢測包俾你。 即係你講緊嚟緊三月會推行嗰個全民強檢啊嘛，我正想問你呢樣嘢嗱，消息我哋唔講醫學角度，我想從物流角度啫。即係而家呢兩日啲報紙都話啊嘛，100萬人一齊嗰日某一日落樓去做檢測，要做三次。咁坊間有啲口痕嘅就話：喂，哇，成百萬人落間好危險咁樣。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就係話喺物流上呢樣嘢，你覺得香港而家做唔做得？即係做到梗係做到嘅。你覺得流唔流暢咧呢件事？如果你從物流角度一個專家嘅角度去睇呢件事， 咁我哋睇翻嗰對即係嗰對箍啦，唔完全係香港人，邊對箍啊？即係會做強制檢測嗰對人啊，唔完全係香港自己嘅 resources 嚟，即係好明顯就係班咗救兵㗎啦。咁喺國內做呢啲嘢其實就好有經驗嘅，因為國內爆過嘅地方好多啦，人口比香港多嘅地方即係都有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喺同埋其實呢啲一個國家 support 即係養一對人去做快速應變，去支援某一個地方，即係唔係淨係疫情嘅，譬如地震咁樣啦嚇，有一隊部隊可以搭飛機去去攀塔拯救咁樣。 明啊， 係啊，咁佢哋係即係如果用一個國家去支援一個地區，係絕對有咁嘅能力。 我喂呢、這個知啦，咩國家都得啦。但係問題就係話，我覺得香港， 我答翻你嗰個100萬人一齊出街嘅問題啦。其實就香港每日咧，翻放工嘅時間咧，就唔止100萬人一齊出街嘅。 地鐵應該係300萬到。 係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嘅安排咧，就應該係100萬人，大概係喺10多個鐘頭裏邊，喺好多個警察中心。因為我聽翻，我都係聽個記者會嘅啫。而家係乜嘢地方都想做檢測中心噶嘛？學校啦，社區中心啦， 體育館啦， 即係我會嗱，而家我唔清楚將來會有幾多，我會 expect 係會有幾百個檢測中心，可能 應該考得唔係應該多個會考或者係文憑試， 可能同投票站嘅數量有得揮啊！ 哦，係投票站嗰陣時我哋。是投票站是有是不是400多個定600多個， 即是大家去的投票有什么经验，有些投票站真的要排队的。但有些投票站其实是没有人的。 那都几次了，投票就是了，即是数以百万计的投票的人是都似的。都似的。 我觉得他是想做到投票站的数量。 是。 即是希望是啦。咁如果是做到投票站的数量，但是选民其实即是出来投票的人都是100萬左右的。 但现在是讲的。讲系咁，差唔多。 所以大概密度就应该系同投票站有得费咁、 有道理， 大概咁嘅情况。 同埋系投票站嗰时开0730到2230，都吻合嗰件事。 即系有啲时间要排队，但系如果你肯去啲错峰，同埋佢而家网上预约啊嘛。 咁喂，咁好老实讲，我住九龙塘嘅，我唔会走天水围拜嘛。 系，同埋你即系如果去网上预约就更加好啦，即系个人流控制更加好啦。即系我觉得就唔会真系太多人。同時出現喺嗰個檢測中心，只要佢做到足夠多嘅中心，呢、這個就睇做到有幾多啦。即係我就唔敢講啦，而家，因為我諗有關嘅部門而家都仲喺度揾緊地方嘅。 係，喂，好啊，嗱，除咗我哋兩個講好齋嘅，既然我哋講到呢一個關於抗疫啦，而家就話搶檢測包啫，但係講真，兩年前嘅搶口罩，到今時今日咧，我同阿蘇適都係仲係戴緊口罩去做節目嘅，咁所以我覺得，口罩咧，始終都係我哋而家 我變成生活一部分啦。有啲人話時裝一部分啦，咁我哋今晚唔係講呢個角度啦。 我哋唔係鄧達志 啊，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今晚都可以揾個專家出嚟傾下，就係、是、香港嘅一間口罩廠嘅負責人啊 ，Ivan 啊，張子祥同我哋傾下 ，Ivan。 系你好，你好，主持你好。 系啊，咁啊，而家系啦，有我胡世杰啦，同有阿苏昔喺直播室啦，咁啊，有阿 Ivan 喺电话度。喂，首先想问下先，我知道你公司就喺呢个科学园啦，其实你系一个即系本地生产口罩嘅生产线，系咪咁啊？ 系啦，冇错，本地生产。咁啊，好多人咧最初嗰时以为依喺科学园，即系咪可以设到厂房咧？咁唔得嘅，其实我哋本身系科学园。科学园嘅科技公司嚟嘅，咁我哋嗰阵时咧，即系 但系条线喺边度啊？都系喺大陆生产嘅， 以为得咁啊？唔系啊，我哋生产线就喺呢个九龙湾嗰边嘅， 即系工业区 广播， 系 工业区嚟嘅，冇错。 系喂，我又想问一下一个问题先嗱，两年前大家就要破全球啊，唔系大家啦，全球都要破口罩啦。当阵时都讲到话嗰个物料，那个原材料之一啦。嗰、那個係咪叫熔熔噴布？ 熔噴布 都係全球缺貨噶嘛？我想問呢兩年嘅情況，究竟點解我哋會見到有咁多口罩喺市面度嘅咧？其實 嗱，其實呢個咧都好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因為你其實我哋講緊咧缺貨係靚嘅料缺貨咯。 哦， 其實熔噴布咧，即係大家想象到咧，要喺疫情之前咧，基本上都係醫護用啦。 係啊，係啊， 即係感冒咁嘅用啦，咁個需求好低嘅。咁當然啦，一呢個爆之後咧，就好多傳統嘅廠咧都有做嘅。咁後屘咧聽過大陸做，香港甚至都有做熔噴布。但係問題嚟啦，靚嘅熔噴布咧就難揾啦。咁所以就當然啦，即係喺最初嘅時候咧，都頭嗰兩三個月係真係難揾嘅，特別係。如果係靚啲嘅熔噴布就更加難，大家都聽過一啲，譬如當時有啲黑心口罩啊，或者口罩根本符合唔到規格啊，咁當時係好多，因為你大家想象到突然咧係短短時間嘅需求咁大， 呢個都係問題 喎， 即係個產能嘅問題。 產能問題冇錯，個熔噴布嘅產能問題。 咁但係因為時間其實可以改善個產能嘅，尤其是大家知道即係個預期嗰、那個需求咁大嘅，即係同埋個需求唔係一個好短嘅需求嘛，係一個持續嘅需求嘛。咁有錢就自然可以解決產能嘅問題。咁所以其實過咗幾個月之後，我相信 iPhone 都見到個情況改善。 係啊，最初就我記得頭嗰三四五月係炒嘅，即係如果靚嘅。靓嘅布，皮你嚟自德国啊，嚟自日本嘅咧，炒十几倍。咁当然啦，即系之后咧就冇呢件事啦，咁都稳定啦。咁但系近排又得意，近排咧今次嘅第五波咧，其实都系出边都系因为物料缺嘅问题，都即系个生产都系出现问题。 生产乜嘢出现问题啊？你讲系 口罩 都有问题。 是啊是啊，我哋唐家其实大家而家个供货呢一排系都大家都出现有啲甩甩地咁样。 咦唔觉喎，因为我发觉而家口罩五花八门到呢系咩地方都唔系口罩，同咩牌子以至咩形状嘅口罩都出现晒喎。即系过年有恭喜发财啦，前一排圣诞有圣诞树啦。我反而觉得咦系咪好似好充裕喎嗰件事。我觉得香港呢个地区啊。 嗯，冇錯，零售市場嗰度咧，見到大家咧都好多嘅，仲有咁，但係咧就嗱好得意啊！其實我哋見到咧嗱，即係呢當疫情之前穩定咧，大家就揾啲有即係 fashion 啦，有顏色有 pattern 啦。咁但係近排咧呢兩個月咧，好多都講翻啲規格啦，即係之前我哋成日講嗰啲嗰幾個。即係九啊幾 percent 啊嗰啲咧，咁大家又揾翻啲傳統，可能啲藍色啊或者係白色，咁嗰啲變咗就我哋有啲新訂單，呢啲訂單就會係比較緊張。 好啊，喂，我知道今晚咧嗱，當然啦，我哋要繼續同你傾到十二點鐘啦。咁啊喺呢個時間，你都帶一首歌俾我哋，可唔可以講下點解揀呢首歌？ 呢首歌我覺得好好噶，特別啊喺疫情之中啦，即係鼓勵下大家啦，即係鼓勵下香港人啦。咁即係呢首歌亦都係鼓勵我哋公司向前行，就算幾咁困難啦。咁大家知道都口罩廠過去咧，其實都困難嘅，即係我哋經營都唔容易。咁所以即係希望呢首歌可以鼓勵大家。 呢首歌叫咩名話 ？You Raise Me Up。 好啊，我哋先聽個歌，轉頭翻嚟繼續我哋嘅廣東廣西。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视论坛时话，当局研判是在中央支持和全港上下一心情况下，应该两个月左右压止到疫情。如果疫情受控，保持动态清零，就有条件恢复经济和正常活动，希望可以和内地恢复通关，再逐步和国际通关。被问到有跨国企业因为本港防疫政策而撤走高层，怎样平衡内地通关和世界接轨，陈茂波说，很多总部设在本港的跨国企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覆盖大湾区和北亚洲，如果不能够和内地免检疫往返，会妨碍业务发展，从经济、社会和民生角度都必须要争取优先和内地通关，全力压止疫情就具备和内地通关的条件，跨国企业继续留在香港的诱因和吸引力就更大。随着疫苗接种率提升，国际推出新冠药物，相信稍后会具备条件逐步恢复和国际通关。本港新增8674宗新冠病毒检测阳性个案，其中8671宗属于本地感染，昨日再多24个病人离世，至今有超过300间院舍受影响，涉及超过930名院友和300个员工。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今朝9点起收到核酸检测阳性或初步阳性通知的患者电话、短信附带电子表格的连结，市民应该尽快填妥和交回同住家人的资料，以便流行病学调查和安排隔离。内地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继续考察，到东区医院了解运作，并同临床医护人员就诊断和治疗新冠病毒个案深入交流。专家组将会继续留在香港支援医疗救治相关的工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行政长官已经公布整体稳控疫情的行动，中央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必定要竭尽所能，透过中央在抗疫经验上的指导和人力物资支援，加强早治疗的能力，减少重症和死亡个案。另外，中联办副主任陈东到援港内地专家组和医疗队驻地，看望内地医学专家和医疗队的代表，并同他们座谈。陈东亦有视察位于新田、潭尾和青衣的方舱医院建设工地。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批准总统普京在境外动用武装力量，为派兵到乌克兰东部两个获承认独立的分离地区铺路后，多个国家向俄罗斯实施制裁。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直接和坦诚的对话持开放态度，为最复杂的问题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俄罗斯的利益和公民的安全都是不容谈判。他又对军方有充分信心。乌克兰军方开始征召18至60岁的预备役人员参军，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计划，措施仍然有待国会批准。乌克兰外交部促请在俄公民立即离开。国会又通过制裁351名俄罗斯人，包括国会议员。

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咁啊，正式翻嚟呢个广东广西嘅第二部分之前呢，又有一个强制嘅检测公告啊。今日观塘安泰村智泰楼咧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咗噶啦。请居民按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去检测。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啦。咁啊，今晚由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嘅啫，咁即系仲有廿分钟左右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苏轼，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就讲下呢个抗疫最前线。咁咧讲个抗疫咧，我谂大家有好多唔同嘅画面，好多唔同嘅想象，甚至有好多唔同嘅忧虑。喂，嗱，苏轼，你都系个科学人啦。其实问心嗰句咧，你惊唔惊会中招噶咋？ 又惊唔到咁多嘅，我本身 惊唔到咁多，即系惊定唔惊先？ 我本身打三针嘅，所以我又唔系真系太惊positive， 即系中嘅，即系我担心即系。 唔系啊，如果啲人打咗针都一样会中噶嘛？问题系嗰、那个讲紧系个机率同埋你打咗几多针咁解啊嘛？ 应该咁讲，嗱，中会唔会有重症？会唔会死？会唔会有后遗症？即系我系比较担心咧，有重症同埋有后遗症嘅。咁我作为一个打三针嘅人咧，其实风险咧相对就低，即系有重症同有后遗症嘅风险相对系低啲嘅。咁所以即系我系冇咁担心嘅。即系我反而担心个女，因为佢即系最近先可以开始打。 你个女几大？ 我女七岁，即系可以开始打第一针，唔系好耐时间，即系佢都系打咗一针，即系反而咧小朋友咧或者老人家打针个百分比好低嗰啲咧，咁就真系值得，即系值得担心。 嗯， 咁同埋其实都系咁讲啦。而家有啲措施咧，譬如即系唔同大学，香港本地好多唔同大学，譬如城大、港大咧，有做一啲模型嘅预测啦。佢就话即系如果我哋唔做任何加强嘅措施，即系疫情初期嘅时候做嘅，咁可能去一日去到十几万人一日啊。譬如城大预测 十几万人嘅染疫嘅一日，你意思 一日确诊嘅人数 系 啊，可以去到十几万人。咁城大嘅预测六万人，咁其实呢啲模型个。基于即系佢哋系电脑模拟， 佢点估到系六万或者你所讲嘅十几万咧？ 其实佢系电脑模拟嚟嘅，佢主要三大因素嘅，但系里边当然好多好多，即系每个因素可以我哋嘅拆散做多细项啦。三大因素就有几多人口系有机会感染啦。 嗯， 第一大因素啦，因为咧所有疫情最后会平息咧，就系因为有机会感染嘅人口咧，随着已经感染咗有抗体就会少噶。第二个因素咧就系有几多。接觸啊，即係有幾多人與人嘅接觸可以傳染。第三個因素其實就係每一個接觸之間嗰個風險有幾高。 嗯， 咁當然我哋而家做咗好多嘢嘅，即係譬如疫苗係減低嗰個人嘅人口，即係又容易受感染嘅人口數量。 即係會令你有保護， 令你有保護啦，即係大家有抗體啦，或者中咗之後其實有抗體都係會減低嗰個數嘅。 嗯，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而家社交距離啦。即係二人限聚咁樣，咪減低接觸咯，唔出街咁，人見人咁咪自然少接觸啦，少傳染啦。 唔同食咁樣。 係啦，咁最後嘅因素咧就係一啲抗疫嘅，即係減低嗰個接觸嘅風險，譬如戴口罩啦、勤洗手啦、我哋做一啲預防嘅措施啦，即係譬如我哋會消毒家居咁樣啦，徹底消毒個辦公室咁樣，咁呢啲都係減低嗰個接觸風險嘅因素。咁所以有咗。我哋而家見到就係有咗呢啲措施之後咧，哇！而家都差唔多一萬人一日嘅，即係當日嗰個預測咧十幾萬，其實就唔好過分。 嗯， 即係如果我哋冇做，即係如果我哋冇做嗰啲措施， 係 去到十幾萬一日，其實就唔係一個好離譜嘅預測嚟嘅，其實好合理嘅，就係因為我哋做咗，都仍然有差唔多。 而家嗰個八千 幾啊嘛， 八千六啦，今日係 係都接近一萬一日啦。咁唔做十幾萬，即係我睇翻。好正常， 即系喺 proportionally， 即系 合理 比例上系合理的， 系啦，系完全唔系靠客嘅， 系 即系合理。同埋呢啲 model 其实系 你代唔同嘅我哋叫因素落去咧，佢計出嚟嘅數唔同嘅，但係形狀一樣嘅，就係個峰值唔同。咁但係其實就冇話啱定唔啱嘅，因為佢只係基於你俾啲咩數值佢自己計出嚟嘅啫嘛。咁所以就啊，如果我真係唔做嗰啲措施，真係有可能發生咁惡劣嘅情況。 嗯，喂，既然係咁咧，嗱，當然啦，你都話即係有幾個嘅因素，特別係防疫用品或者社交距離啦。咁既然今晚我哋揾咗阿 Ivan 張子祥喺度啦，咁啊繼續同佢傾下有關於即係防疫用品，尤其係口罩。喂 ，Ivan 啊！ 系， 正话咧，你哋讲过即系口罩有靓同唔靓啦，咁样样。但系而家嚟讲，即系就算讲好简单讲，因为时间我谂都唔系好够，虽然仲有十五分钟，但系好多嘢想问你啊，或者同你分享。而家喺街里边30蚊又有一盒，应该唔系30蚊可以有50个，30蚊可以有10个，30蚊可以少过10个。我想问一下，用家嗱，如果一般消费者，我冇你咁专家啦。佢哋用价钱去划分嗰个质量，你觉得可唔可取咧？喂， 定系有其他方法咧？ 其实某程度都可以话可取嘅，因为而家出边真系五花八门嘅，真系吓咁啊，有唔同嘅牌子，有唔同嘅做法啦，吓咁正路咧，即系我觉得，即系与消费者咧，就我谂拣啲又唔好太平咯。咁我又唔可以讲话，即系而家市面上一般咧都会系。即係過咗啲認證嘅，咁但係始終都有嗰個物料或者佢個透氣度啦、好冇啦各樣嘅分別咯，咁都有唔同嘅風險。咁我覺得就會揀翻一啲中價位，甚至如果你話而家咁嘅疫情嘅時候，就買啲即係靚啲嘅，我覺得就冇放。 係啦，或者 Ivan， 你可唔可以解釋少少咧？其實隻熔噴布咧點解可以阻隔呢個病毒嘅咧？即係解釋翻少少個原理係乜嘢？ 好啊，係。嗱，佢熔噴布叫 Melbourne 啦，咁呢樣嘢咧，其實佢本身係一啲即係我哋叫 non-woven 嘅 material， 即係一啲 非織色嘅 非織布嘅，因為如果係 woven 咧，織布咧，傳統咧佢就會發毛啊，咁同埋唔衞生啦嗰樣啦，咁呢種咁嘅即係 synthetic 嘅即係人造嘅布咧，其實佢本身做嘅時候咧，經過好多加工，同埋特別有一程序咧，令到有靜電嘅。咁其實呢個熔噴布咧，就係呢層嘅靜電咧，佢去阻隔一啲所謂病毒嘅。咁大家可以諗到，因為病毒咧就唔同細菌啊，病毒即係 virus 咧係細粒個 bacteria， 即係病 所以有個名叫過濾性病毒啊嘛，就可以過到啲過濾紙噶嘛。 係啦，冇錯啦。咁佢其實咧就係而家我哋講話。三層其實咧就足夠嘅，咁其實中間嗰層係頭先我講嗰個熔噴布啦，咁面嗰層咧其實係防啲污糟啊各樣，咁底一層貼住面咧嗰個防水嘅啫。咁其實咧即係我哋成日講到話三層係足夠嘅，你層中間嗰係啦。 你頭先講 ，sorry 啊，你頭先講咧用靜電咧，咁其實係咪即係個口罩唔可以戴太耐咧？ 其實係嘅，嗱，如果一般咧，嗱，大家理解就係口罩呢樣，我哋叫做 surgical mask 啦，咁或者 surgical face mask， 我哋一般設計咧喺好多年前，其實外國設計係俾一啲即係醫護人員去用咧，其實個指引咧一般就係4个钟头就要換嘅，主要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你可能講嘢多啊咩成咧，你有啲口水嘅時候咧，咁佢靜電嗰個效能就會降低咗咯，咁嗰個阻隔 virus 嗰個功能都會降低咗嘅。 是明白。喂，但我就比较老土怪嚟㗎、Ivan。其实点解咁讲呢，我就仍然係坚持戴嗰啲正式啦，甚至乎係同呢一个你讲话啲外科口罩最初型就係绿色或者係浅蓝色嗰隻嘅口罩多。我见到街啦，无论咩牌子咩铺头，甚至时装店都出自己品牌嘅口罩呢，其实我有啲抗拒。抗拒乜嘢呢，我唔係因为除咗嫌佢贵。我就觉得喂，个口罩好地地，你搞到咁多花粉，咁多颜色，咁多嘅材料，即系所谓 print 咗上去或者系 embed 咗落去咧，我成日觉得啊，即系我可能我错噶，我就觉得哇，会唔会打折扣咧？同埋我点解唔好好地戴一个系正正常常式嗰啲口罩咧？我呢一番嘅论述你点睇咧 ，Ivan？ 其实你讲得啱嘅，因为一般如果系加咗颜色咧，我哋成日讲就话深色嘅口罩咧，其实佢系个透气度系低啲嘅，越系浅色啲咧，其实透气度系会高啲嘅，即系一般嚟讲啦吓。 咁亦都如果係話印咗一啲嘢，咁你想象到啦，譬如我哋個認證嘅時候咧，係成個我哋成個 product 噶嘛，即係成個 product 即係三層夾埋一齊完成成個口罩，連埋個掛耳咁樣過啦。咁、如果你面嗰層咧，你太多顏色或者係染得太過比較有啲比較可能厚啲嘅，特別深色嗰啲咧，其實係會影響到個透氣同埋個過濾嘅。咁即係我覺得如果係話即係如果揀嘅時候，可能揀啲未必會太花啦，或者係特別印得太過因為始終都影響個阻隔㗎嘛，那個度，咁亦都會冇咁透氣啦，可能戴嘅時候都會冇咁舒服啦，咁其實係㗎，即係一啲我覺得係傳統正式嘅，譬如藍色啦、白色啦，呢啲係比較舒服啲嘅。甚至譬如話，如果我想揀顏色嘅，揀啲淨色啦，譬如話淨嘅橙色啊，淨嘅可能卡其色啊，或者係藍色啊咁樣，淨色咧係會比較舒服啲。 嗯， 即系个透气好啲啊嘛，你讲嘅舒服 啊，透气好啲， 即系因为口罩两个，即系头先讲又阻隔病毒啦，就容恨冇做咗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就个透气嘅，因为即系 iPhone 讲嘅舒服就系即系透气容易啲啊，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好多人会误解咗最初嘅时候，以为个口罩买翻嚟，咦呢个薄贴贴咁薄嘅，呢个厚啲就系好啦，咁就唔係嘅，因為頭先講啦，即係我哋阻隔嗰個病毒咧，係靠個靜電嘅。因為如果我哋用個口罩咧，係靠密度嚟過咧，我哋焗死咗噶啦，就唔得噶啦。咁因為大家想象到喺醫護咧，即係傳統用嘅時候咧，佢哋去做嘢好係一個環境，佢哋一定要戴得第一要即係 OK 舒服啦，同埋個透氣佢先做嘢係比較個效率咧，各樣先至好噶嘛。 喂，另外一個問題啊，之前有專家就話要戴兩個口罩。我谂个零月前，大家都系好似当一则笑话咁听啦。但系而家咧，我就发觉好老实讲，我响街啦，或者我识身边嘅人咧，真系有人戴两个口罩，无论系同款或者唔同款，或者系布加个系容喷布嘅咁样，即系重用加唔重用。喂，我想问，其实戴两个口罩咧？嗱，当然啦，即系在商言商，你梗系多啲销量，梗系大家 happy 啊。我撇开呢个角度先。其实戴两个口罩会唔会反而冇用？因为嗱，头先你讲咗三层都有各个自己嗰个功能噶嘛。咁如果你将三层之前又加多三层落去，而嗰个底嗰层同面嗰层根本就唔系同一个质料嚟嘅，我净系从呢个逻辑角度，我觉得系有啲问题，我觉得棘棘地，系咪咁咧？ 其实都系嘅嗱，我谂嗰个目的咧，其实我谂系想就话更加即系贴面啲个保护啦，因为始终你戴咗两个嘅时候咧，佢箍紧咗噶嘛，再吓咁你厚咗，始终咧系会对啲即系可能啲扭啲罅嗰啲咧就会即系帮助到啦。咁但系我反而觉得咧就话即系可能而家坊间咧听到嗰啲即系可能个。頭先你啱講過啦，即係一個嘅傳統嘅外科手術，即係 surgical mask 喺個底度先啦，跟住再冚層布咧。其實目的就將兩邊嘅罅咧，即係近住耳仔嗰邊咧，再封密啲咧。其實我睇到咧，就其實特別你而家聽到有啲即係醫生啦，可能大家喺 WhatsApp 都傳咗一啲片咧出嚟咧，嗰、那個做法其實我覺得係幾好嘅，即係變咗你第一你，因為如果戴兩個嘅即係外科口罩，第一就有少少即係未必需要即係用到個啦，嘥啦，咁同埋係會焗嘅啊，咁變咗戴多個即係布咁樣咧，咁個布咧你可以洗噶嘛，咁變咗其實。会有亦都其实会贴面啲嘅，因为如果你啲好多啲布嘅口罩，其实佢已经贴面噶，咁主要就贴咗，甚至可能大家都听过有啲片就话两边就流传过钉书机咧，将两边钉，咁其实都系 OK 嘅，即系有主要就系令到佢嗰、那个即系唔会有罅位咧，系会我哋呼吸就喷咗啲气由嗰度走出嚟啦，希望因为我哋个目的就系我哋呼嘅时候啲气咧喺前面出嘅，就唔喺侧边出咯，亦都封咗咧就唔会侧边，譬如有人可能即系经过或者佢有事嘅时候喺嗰啲位有病毒入到去咯。 或者我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 ，Ivan？ 即系其实有啲口罩个形状咧就同嗰啲外科口罩即系。擘開有啲唔同嘅，即係啲我而家戴緊都係一個 3D 形狀嘅口罩，其實佢就本身係貼面啲噶嘛。咁或者係嗰啲 咩95嗰啲咧？咁係 N95 嗰啲，佢又係好貼面噶嘛。咁即係其實我哋係即係你頭先嘅講法，即係用一個外科手術口罩，但係咧就即係當然唔係N95咁貼面啦，但係就希望咧可以增加嗰個貼面嘅程度。其實就係主要目的係咁樣。 係啦，主要就係、是。貼面程度其實 N95 咧，或者另外一隻叫 KN95 咧，都可以嘅。但問題咧，因為 N95 咧，其實佢真係咧，比喺醫院裏邊咧，係真係喺啲即係 ICU 啊，或者做緊即係係 好高風險嘅工作啦。 高風險工作咧，咁佢有一個唔好嘅地方就係焗咯。咁你想象到啦，佢設計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大幾個鐘頭，特別喺嗰啲地方用啦。咁但係我哋常人，因為你大家諗到就係真實嘅環境係複雜過喺 test lab 好多噶嘛。即係我哋成日講數據，我哋點用，全部都係講緊喺 test lab 裏面出嚟一啲嘅嘢。咁就實際情況嘅話，你攞個 N95 大全力嘅話咧。咁你第一未必 fit 到你啦，第二就你未必舒服啦，同埋你其實係因為始終戴咗口罩啦，大家都知道就你嗰、那個嗰、那個呼吸嗰個含氧量係低咗，咁、變咗對大家健康 即係頭暈啊，戴得耐 係啊，長期未必好處嘅。咁甚至咧有啲咧，因為 N95 貴，我聽過啲朋友講咧、我戴兩日三日先，咁其實就唔係咁好噶啦。我反而建議咧就話咧，反而其實個重點唔。有陣時戴足夠嘅口罩就夠啦，反而咧就話咧，如果大家係覺得你處於一個比較高風險環境咧、你反而應該咧就攞個口罩你頻啲換，即係你可能戴幾個鐘頭就抌咗佢。你譬如話，甚至咧我聽過啲嗱，譬如咁講啦，即係我諗袁國勇佢戴完嗰、那個去完個查個樓，查完個樓之後咧。佢應該咧，我諗咧，大多數即係如果專家咧，佢都應該即時抌咗去換咗第二個，跟住上翻車，即係因為個。比較高風險嘅地方嘛，咁、我諗我哋都係啦，即係如果譬如話每一日裏面咧，有陣時都會除低，跟住戴翻嘅時候咧，其實就如果戴翻除低啊，戴翻掂到，其實一定有都會有啲風險嘅。 Okay. 即係反而我係啦，反而就即係可能大家如果喺而家呢個 moment 就考慮就話多啲去換嘅口罩咯，即係 而家我都一日三四個口罩。 喂，但係咁最後一個問題啦，短短地啊，阿 Ivan 其實嗱變種病毒有 Delta 有 Omicron 有 Delta-con 啦，而家最肆虐香港就係呢個 Omicron 啦。其實我想問一下因為佢個特性就係空氣傳播嘛，同之前飛沫傳播好似有少少唔同啊，即係講緊嗰個感染嘅途徑啊。其實喺呢個 Omicron 底下，大家應該點樣去揀口罩啊？ 其實我覺得就話佢嗰個傳播咁高咧，其實你口罩。最好都係戴翻啲嗱，因為中間咧，大家都好聽過就話，上年我哋大家穩定嘅時候，冇人會講嗰啲幾多 percent 啊，嗰啲咩定啦咁樣。我諗喺而家情況咧，大家都係揀翻啲真係嗰、那個，即係睇翻嗰個商標咧，佢嗰、那個即係譬如嗰、那個防止個病毒同埋病菌同埋粒子咧，都有98%以上咯。咁而家一般嘅 level 2或者 level 3咧，都做到呢樣嘢嘅。 明白。 Level 2或者 Level 3嘅一般我哋叫 ASTM 美國標準㗎啦、都可以做到呢樣，再加上頭先講個用法，跟住可能每日係用 多幾個啦， 兩個幾個。當有需要，譬如中間 lunch time 食飯，你除低咗嘅時候，可能會考慮我嗰個唔用啦，就用個新嘅。即係我諗呢啲情況就可以會幫助到我哋、 OK， 咁今日多謝曬 Ivan 張子祥咧，同我哋傾咗關於口罩嘅種種啦。亦都吓嚟到今晚嘅尾声啊，咁啊听晚啊星期四就係邓达志嘅晚上啦，有黄宗显同埋刘乐林，哇犀利啦，讲下纹身的背后。咁啊当然啦 ,12 点钟之后继续有那些年嘅基基张伟基啦。跟住落嚟呢吓、我哋今晚结束呢个节目之前呢，我知有苏式带一首歌嚟嘅。咩歌嚟啊 ?What don't kill you will make you stronger。Kelly Carson 嘅就是、希望大家咧可以渡过疫情咧，大家一齐都变得更加坚强嘅。 OK， 咁啊，节目嚟呢度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我哋要去歌噶啦。好，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You know the bed feels warmer.Sleeping here alone. You know I dream